瑞，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，董存瑞为人民本身最苦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边来，我不给穿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帘，咱两个保定有股同志愿，要决心做一个就是青年，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会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往外，想想烈士们的担有什么苦难，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农村 罪多甚，快出去！ 封信叶纳宗吧。 中。 你看，我也没有啥好东西，这条围巾要不抢人用吧？ 他用不住。 我在那家住了这么多天，比那天的和尚都麻烦。大娘，我给他撇下几块钱吧。 这用不住，我又不是开店的，你就是吃一面我也不要钱。隐患，孩子，你好好想想，走遍全国千家万户，谁不吃谁不喝，这谁不穿谁不打，有天大的本事，地大的能耐，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。这南京到北京工农上学兵，县干部、省干部，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呢。隐患，啥叫光荣，啥叫屈才，我实说一句吧，你年轻轻来，别拿错了主意。你等等，我给你落点干粮，你带着。 硬换。说几句话啊，我祝你顺利到达你家，给你个竹篮做纪念，带几块零钱坐车喝茶，希望你早走上工作岗位，问候你的妈妈，我的同志啊，咱再见吧。希望你早走上工作岗位，带我问候你的妈妈，我的同志啊，咱再见吧。 银欢，这是真的？ 那情书，我…… 哎呀，银欢呐，可不能那样想啊！你想想看，这新社会生下的孩子不上几年学，这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都上几年学，读几天书，都不想种地了，那这地还让谁种呢？人还咋活了？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呢？银欢，你想想看，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，哪一个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呢？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。 不光荣？嘿嘿，我可不是拿人不卖瓜自卖自夸的。在这山区里啊，这生气桶油木皮药材猴头木耳的是很多。哎呀，这妥了， 这哪一样不得一个新方法来生产呢？哪一样不需要那个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？那请说，我…… 哎，不说了，知道就行了。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，这不能说不是进步。 那请说，你别表扬了，你越说我越难受。 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可不是给你戴高帽子的。 那请说，你坏。 谁说的？ 他俩先说了。 那可得回去看看。 我坚决不回去。 不，一定得回去。可有一条，可不准跟他妈吵嘴。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，可这一次回去可是代表咱山里人的啊。 银欢，回家了替我问着妈妈好啊。 再也别想叫他回来了。 那咋回不来呀？ 回来了。 那你整客气了，给他个枕头，那他可就回来了。 回来了， 回不来了， 回来了， 回不来了。 咱走老巢吧， 他要是能回来，啊、我头真下。 那咱走老巢。 好比说啊，你敢弄烟，我有火，可就是我你成年两分割。 Yeah.

去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